那就从创世纪开始呢，我们读到什么？我们读到该隐和亚伯之间的纷争，我们也进一步读到有关于亚伯拉罕跟罗德的家人的牧人，他们起了争执。那么我们也读到以撒不了找一个没有人跟他纷争的地方，找一个地方挖井以求养活他和他的家人。约瑟呢，也不计较旧日怨恨，像刚才我们所提及的，跟他的兄弟和好。那么除了基督之前的这些人有纷争之外，圣经也提到早期的基督徒也有一些分歧，对吗？保罗跟巴拿巴也起了冲突，有阿弟和纯都基也有一些隔阂，早期的哥林多会众的一些成员也搞圈子了，闹派系。那么你有想过，为什么上帝将这些时常这些争争吵吵是写下来，写来做什么？那么这是主要的原因啊。主要的原因是，首先帮助我们明白，不完美的人难免会有这些人事的纠纷和难题，这是第一点的啊，都是不完美的人。第二点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体会，追求和保持和睦非常重要了。这些人物，这些忠心的人物呢，我们留意到他们就懂得怎么跟别人有良好的关系，而不忠的人呢，那是难题恶化。那忠心的人，他们会懂得怎么应付人与人之间的不完美。所以故此呢，当我们读到这些记载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出要怎么样做才是效学忠心人的好榜样，而什么事是应该做的，什么事是不应该做的，以求解决纷争。所以在这个演讲中，我们就会谈到怎么样，就算我们大家都是不完美的，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不完美的，但是因为我们有上帝的灵的指引，有上帝的话语的教导，有耶和华做我们的上帝，我们可以怎么用和平维系团结。所以我们来看看一些这样的一种和睦同睦的方法怎么获知。所以我们读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四到一到三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我们看看上帝的话语提出一些什么切合实际的方法帮助我们团结。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所以我自为主被囚的恳求你们，行事要配得上你们所受的呼召，要满心谦卑，温和坚忍，用爱心彼此包容，用和平维系团结，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了。所以基督徒能够活着这个合一不简单了，不是因为受到教导而已，而在这里告诉我们是圣灵所赐的。当我们顺着圣灵通过经文给予我们的原则，我们应用出来的时候产生这圣灵的果实，我们就能够达至这个团结合一所带来的和平了。那么当我们承认自己是不完美，每个人都会承认自己不完美，那么当有经文来自上帝的劝告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乐意接受，我们会不会乐意应用出来？因为如果我们有应用这个原则，那么就发觉到难题是能够解决的了。比如耶稣鼓励我们要怎么样去努力维系和平，我们有读到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在登山宝训呢，他说在纷争还没有发生前，或者是意见不合前，甚至就要怎么样尽快避免难题恶化了。他说温和的人有福了，对吗？所以我们首先要培养这些基督徒的品格，要促进和睦，不要含怒知道不消，要尽快解决纷争。当我们得罪别人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尽快解决问题，对吗？所以这是耶稣在登山宝训提出的一些劝告。那么耶和华知道我们的感觉了，他知道如果我们被别人冒犯或者是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我们心里一定会很难受。耶和华是知道的，他造人，他知道我们的感受，他也知道人如果自己觉得被贬低被批评比较容易失去什么，比较容易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而当人失去情绪失控的时候，他说的话和做的事也很容易给我们使到他后悔，对吗？所以故此他给予我们什么劝告，我们就看看他在箴言的十六章三十二节所说的话。箴言的十六章三十二节，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经文说喽：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控制自己的心强势夺城。所以一个勇士能够征服一个城，它是一个危机来的，哇，很厉害，这个勇士能够这样登上那个城，征服那个城。或是你说能够征服一个城，还是不比一个人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控制自己情绪好。所以故此呢，圣经在这里鼓励人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轻易动怒，不要心里计较，因为他说怒气会留在愚昧人的怀里，这是在传道书的七章九节的另一节经文。所以如果人说错一句话，一句很你很不喜欢听的话，你他伤了你的心，你会不会几个晚上睡不着觉有这样的可能，对不对？我们不希望有，但是如果有的话，要怎么去应付呢？要怎么去面对呢？那一个姐妹，那么就被另一位姐妹冒犯了，她就跟我说她晚上都不能好睡，整个星期都不能好睡，所以她就要告诉我说这个姐妹这样说要去纠正这个姐妹了，她不应该这样说，要让她看出。那么我跟她说的是，你应该跟冒犯你的人先谈了，对不对？我们不应该一下子就介入啊，这个是等下我们会谈那个圣经原则，所以鼓励他自己去解决，讲出自己的感受，促进了解，那么带来和睦。他说：“你试试看，跟他谈一谈。”那么这个姐妹后来说，她很难谈，讲不出来，因为她情绪受控，她发怒了，就再讲出来，越事情越糟。这样我就说好了，那么你写下来好了。你写下来告诉他啊，告诉你他你的感觉。但是这个姐妹觉得写下来也不容易，要怎么样写，所以她写下不容易，所以后来她讲还是把事情忘掉算了，这么麻烦了。所以后来她就说好了，其实忘掉她更好啊，除掉她不要再想这个问题，让她过去就算了。那么她一旦控制自己的情绪，她的心境就舒服了起来啊，所以过了就没有事了啊。但是后来这个冒犯他的这个姐妹主动向他道歉了啊，他主动让个姐妹也知道自己讲错话了啊，所以自己就跟他道歉。这个冒犯他的姐妹其实是一个常年需要照顾抑郁症丈夫的一个姐妹了，你知道很不容易，对不对啊？照顾抑郁症的人，所以他在有要照顾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他自己本身也觉得要人多注意一下了啊，要人关心一下，所以有时候他们讲出一些话，就是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去关心他啊。所以这就是可以写这个姐妹的感觉了。好，所以既然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都是不完美的人，难免在言行上有一些怯怯了啊。所以我们要学会的就是，既然是小小的一句只是一句话，是我们这有时候很难避免的啊，人说错话很难避免的。圣经说，如果人不说错话，就是完美的人，对不对？所以一定会有的。所以我们学会的就是能够，我们不能够控制别人说话了，你不应该这样说，你要这样说很难了，因为别人的嘴巴不是我们的。但是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我们能够控制的是自己的情绪和自己的反应，自己的情绪和反应。所以就此呢，我们如果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反应呢，我们就不容易被别人的过错夺去我们的喜乐和内心的安宁了，对不对？你的内心安宁，你的喜乐，难道只是别人一句话就使得你失去一切吗？我们知道在传道工作上，就教主妇的时候，教主怎么骂我们，会不会晚上睡不着觉？没有啊，为什么？因为我不让他们所说话怎么样影响我们的情绪。但是因为会众里是我们爱我们的弟兄，我们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就觉得难受一点，对不对啊？但是怎么样都好，我们既然能够原谅熟识的人，我们更应该能够学会原谅我们会众里的这些弟兄姐妹。是的，所以一方面是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么另一点，圣经鼓励我们宽宏大量，不计较别人的过失，这是在箴言十九章十一节的话。 箴言十九章十一节的话，人洞悉事理，就不轻易发怒，不追究过犯，就是他的美德。所以学会不追究别人的过犯，在上帝看来是一项美德。所以如果我们有人对我们说话鲁莽无礼，就算我们觉得不舒服，我们还是一样可以想想，我可以学会耶和华的那种宽宏大量的品质吗？我们可以不跟对方计较吗？是的，我们是否可以避免呢小题大做了？那么一个姐妹她在会众里呢，有另一个姐妹批评她传道的时候不够认真，没有善用时间呢。那么这个姐妹听了很难受，后来一个长老给她的提议是，不要太过在意别人对她的评价了，要关心的是耶和华怎么样看一个人。所以就此呢，他读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他说不要就算他这个人做的事是好的，他说不是因为要人看见而在人面前赢得别人的称赞，反而他们是要赢得的是天父的奖赏。所以就算一个人施舍，他说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事，那么你们在暗中所做的事呢，你们的天父观察就会回答你，回报你。再后来他想到的是，尽管别人批评我的做事方式，我还是可以很快乐，因为我知道什么，我知道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让耶和华上帝高兴了。所以就不把别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放在心上，当然有些出发点是好的啊，我们也可以听听，有些建议都是好的，也是可以听听啊。有些长老给我们的建议，当然我们就要留心去听了啊，因为长老通常给的建议是出于这个经文呢的这个有经文支持了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千万就是不要因为别人所说的某一句话，然后就失去了基督徒的喜乐，要学会宽宏大量的原谅别人。那么在此，如果我们又本身得罪别人，又怎么样办呢？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二十四节，耶稣说：“你们把礼物带到坛来的时候，要是在哪里想起有弟兄对你不满，就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跟弟兄讲和，回来才把礼物献上。”在圣经上，如果别人我们知道别人有这种感觉，我们可以怎么样做的，就是不要不说不理他，让他生气就生气，是他的事，跟我无关了。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事，给他生气好了。但是经文鼓励我们，因为别人是觉得我们有不满呢，所以我们至少跟对方先谈一谈，跟他讲和了。那么一个大会的部门的一个监督了，一个新的监督打电话给一个弟兄，邀请他参与志愿服务。不过呢，这个弟兄就对他大骂，然后就挂断电话了。那么这个新的监督有没有说因为无端端被骂，那么就去这个不理这么多，这个人有点疯癫癫的啊？并没有啊，他还是一个小时之后，他说再次打电话，跟对方谈，说要邀请跟对方面谈了啊。所以后来他们一星期之后来到聚会所做了祷告，就谈了一个小时，了解这个弟兄你为什么会这样的这个不满，什么事使到你这么不满，然后听他诉苦了啊。然后这个监督呢体恤对方，听对方讲，然后分享一些圣经原则，后来帮助个弟兄不仅是愿意在大会部门服务，还是感激这个监督用温和的仁慈的方式对待他了。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要学会的就是把难题化小，大化小，化而小化为无，对的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以这是我们能够因为想计，为了要追求和睦而去做的。而我们知道，不管我们做出多大的努力，如果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我们可以求耶和华来帮助我们。但是如果有些事情不是说言谈那么简单，而是比较严重的纠纷，又怎样呢？ 比如说一个弟兄跟另一个弟兄借了一笔钱，也许他家里有一些事或者是一些医药费而需要这笔钱，然后跟一个弟兄借，那么甲弟兄要钱，乙弟兄好心借给他，也同意他在几年内分期付款偿还。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个甲弟兄并没有认真的按时偿还这个债务，那么这个乙弟兄要怎么办？所以乙弟兄可能觉得甲弟兄在拖延了，没有诚意还清债务，当然很不高兴了。所以到底要怎么去解决这样的一个争端呢？他是不是就马上要找长老给这个弟兄一些训示，还是怎么样呢？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说的话就跟这件事有关了。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耶稣所说的话可能用在毁谤和这个欺诈之那些严重的过犯，不是普通一些言语上的过错而已，所以毁谤或者欺诈上的严重过犯，所以可以用这些经文，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在那里耶稣说，要是你的弟兄一时犯罪，你就要去见他，只向他一个人说清楚他错在哪里，要是他听你，你就赢得你的弟兄，要是他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去，这样凡是凭着两三个人的口作证就可确定，要是他不听他们，就告诉会众，要是他们连会众也不听，就是会众代表会众的长老，他也不听，就把他当作外邦人和收税人一样。所以耶稣这里所说话就谈到三个不同的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释法跟对方私下解决问题，所以谈了再谈，了解到这个人的情况怎么样，有些借钱不能够一下子还，是有一些有情可原的，所以这个弟兄这样慷慨帮助这个另一个弟兄，他可以考虑一下他要怎么帮助他。但是如果第一个步骤行不通，他可能要带一两个见证人，有时候人可能忘了还了多少钱都忘了，对不对？可能需要有一些见证人 来帮助他们。如果是第二个步骤也不行，那么就要把事情交给会众了，那么会众的长老呢会可以才处理这件事。所以这些是比较严重的欺诈或者毁谤的行为，会严重的影响会众的安宁的，所以这如果不好好的解决，可能需要会众的长老来协助了。那么耶稣提出这些步骤，帮助我们怀着爱心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所以当我们应用这些圣经原则来解决纷争呢，就能够好好的维系团结。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些，就是说在金钱上面的一些弟兄可能将车卖给了一个弟兄，卖了多少钱，但是后来车坏了，那么这个变成好像两个人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或者有一些摩擦了啊，但这些是可以避免的，对吗？所以如果人用到圣经的原则，他们彼此真诚相待了，会帮助他们维系这个和平。好，那么我们可以培养一些什么基督徒品质来维系和平呢？我们看看一些经文告诉我们要培养些什么品质。第一个，我们看彼得前书的一章二十二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说：“你们应服从真理，自己洁净了，结果有真挚的弟兄之情。既然这样，你们就要从心里热切地彼此相爱。”所以这个弟兄之情可以促进团结。我们之所以会来到会众敬拜耶和华的理由，是我们爱耶和华也爱真理了，而我们也高兴跟会众的弟兄姐妹们交往，乐意成为耶和华名下的子民。当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们会欣赏许多不同的弟兄姐妹的这个属灵的特质，因为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也因为爱耶和华爱耶稣基督而在真理上做出改变，对吗？他们才会来到真理，才会在属灵上有进步，他们跟我们一样都努力追求上帝的国和他的公义了，跟我们一样。 这些弟兄们也在撒旦的世界里生存，要面对三个共同的仇敌：魔鬼和他的鬼灵，这个世界，撒旦控制的世界，和我们自己本身的不完美了。所以他们跟我们一样，都什么样？都在努力侍奉上帝，对吗？所以他是我们的基督徒同工了，所以我们走在同一条阵线上。所以就此呢，他弟兄们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知道他们是我们的，像保罗所用的字眼是这个战友。保罗用了这个字眼战友，就是在这个腓立比书的二章二十五节，他说到其中一个基督徒上的战友。所以如果这个战友关系要很怎么样，很亲密的，你的命跟我的命都是我们要互相拼过来的啊。所以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无疑要有表现这个真挚的弟兄之情了。就是因为这个真正的弟兄之情，使得我们互相信任，而互相扶助了，不会让任何事，包括人的不完美或这个世界的任何事，破坏我们的团结。所以显出弟兄之情是一个促进团结的好方法。然后第二点，说实话，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说，我们要弃绝谎言，个人对就要对人说实话，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手足，互相依赖了。所以在会众中，有时会破坏团结是说别人的闲话，诋毁或者猜忌别人的动机，这都会带来纷争了。咱们小心的就是，哎，为什么这个姐妹不做先驱呢？为什么那个弟兄他还没有成为主里仆人呢？所以当我们每次都问很多这样不必要的问题，不关我们自己的事，那问很多问题的话，可能就会使到一些误会产生了。或者更进一步的是，这个弟兄买了一辆车，他钱从哪里来的？那根本不关我的事。或者是看到弟兄姐妹们谈话很开心，他们两个是不是在谈恋爱呢？所以这些猜忌其实对于人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故此在弟兄之间，我们要避免的就是说别人的闲话。在当弟兄之间有这个说实话了，说实话，那么大家都能够和平相处。那么在生活上学会让步道歉，而为了弟兄团体的和睦团结，这样做呢是好的。因为保罗也说，如果我们情愿吃亏，对不对？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那么还记得圣经里面有讲到谁情愿吃亏的吗？刚才我们提到亚伯拉罕，对不对？他亚伯拉罕仆人跟罗德仆人就是怎么样争吵，那亚伯拉罕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亚伯拉罕有没有说我就在这里，你去那边好了？并不容易，他在问罗德， 你想去哪里，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这个方向啊。所以他给罗德这个选择。所以亚伯拉罕先替别人着想，就对他自而着想，主动促进和睦，是我们的好榜样啊。但是他有吃亏吗？我们留到亚伯拉罕没有吃亏，对不对？因为上帝给他还是更大的祝福了。所以只要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寻求和睦，用爱心来化解纷争，我们也可以肯定上帝看出我们的努力而祝福我们。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要留心的就是哥罗西书四章六节的那句话，因为照着这句话说，我们所犯的错误就会很少，比较少啊，比较少会引起纷争啊。哥罗西书四章第六节，你们的话要时刻带着恩慈，用言调味，使你们知道怎样回答个人。所以我们的话要带着恩慈了。当我们跟弟兄姐妹说话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弟兄姐妹就变成太直接或者说话无理了。是的，我们要小心的就是不要让自己的舌头变成一把魔力的剃刀啊，一开口就伤了别人的心了。就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了什么？为了促进大家的喜乐，可能开开玩笑，对不对？开开玩笑当然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最好是开玩笑是开事物的玩笑，不要开人的玩笑，因为人的反应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如果开别人玩笑说他太高太矮太胖太瘦等，这些玩笑 可能有些人听了没有什么事，有些人听了就不高兴，对不对？所以故此我们知道有人有这些不同的敏感度了，所以开错了对象，我们就要自负后果，对不对？所以这就不好了啊。所以我们会为别人的感受着想，使到人听了好受，觉得自己受人尊重，不觉得被忽视或贬低了。所以在此呢，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话语是否带着恩慈，对会中的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啊，每一个人，不管他是新人，或者是很受尽很久的弟兄姐妹，都一样。所以故此呢，当我们来到王国聚会所的时候，我们既然要会众保持团结，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向别人表现这个温厚的基督之情了啊，以温情相待了。这个是在罗马书十二章第十节所说的，我们看看这节经文呢。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节，要彼此以温情相待，存弟兄在带头互相尊重。所以当我们学会欣赏别的弟兄姐妹们所表现的这些特质，我们就会更爱他们了。保罗为什么这么爱提摩太，把提摩太当作他儿子？因为他觉得提摩太很有用，为基督服务，为会众服务，真的很辛劳，为这个信望福音而与保罗同劳。他说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般。所以我们看得出的就是保罗跟提摩太有很强烈的温情，对吗？所以我们也一样。所以来到聚会所里的时候，我们要努力表现这个基督徒的温情。所以当我们来到聚会所，我们不会说坐在那边就是了，我们学会的一点就是关心会中的其他弟兄姐妹们。没有人说你来到就一定要坐下来，不可以站起来。所以故事来到这一所，我们要学会的就是互相欢迎，互相欢迎，这不是招待人的责任，也欢迎是所有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这样做。我们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见到弟兄姐妹真开心，对吗？我们见到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他们从世界面对很多的压力来到聚会所，我们希望他们感到温暖，感到受到热烈的欢迎。所以我们当中的老一辈的可以跟小年轻的谈，年轻的也可以这样做，也向老一辈的打个招呼，在互相关怀而促进这个基督徒的温情了。这样我们当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我们有机会啊勉励一些灰心的人。也许我们问到你这一天过得怎么样，哎呀今天呢我在 office 里面被人家被老板骂了一顿啊，至少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有问了。那我们问不问呢？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去鼓励灰心的人了啊。所以问一下，问人跟弟兄姐妹当天或者那星期的活动怎么样，或者甚至当然不只谈一些难题，有时是谈一些传道的经验，对不对啊？当我们能够互相交谈互相勉励，这会更进一步促进弟兄的这个温情。在聚会或者传道之后，如果时间允许，我们也可以跟弟兄姐妹多一点交往。这传道之后吃喝一杯茶，或者吃午餐，然后晚餐都是可以的。在当会众的弟兄姐妹们患病，无论是在家还在医院呢，表现这样的关怀是好的，因为这个温情的确能够避免很多的问题，防止许多的问题产生，因为你不会怪一个关心你的人。有一个姐妹，她就也是一样跟那个姐妹诉苦了。她为什么会这样不喜欢某一个姐妹？是她这个姐妹是温和体贴的一个姐妹，但是另一个姐妹她说话是甩直坦白的那一种啊，甩直坦白的。所以她你来到家里做客，一下子我丈夫要回来，你快点走，好像赶人走这样啊。所以这时到有些弟兄就很难受。所以当这个姐妹也许不懂说什么话，也许她太过直截了当啊，所以这个姐妹就哭着对一个先妻姐妹投诉了啊。她说我很难忍受这个姐妹了，她为什么这样的？但是当这个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温和体贴的姐妹倒在医院里留医的时候，谁天天到医院里去探望和照顾她呢？就是那一个坦白甩直的姐妹啊。 那后来他这个姐妹怎么样说？他说我真的很爱这个姐妹，我一天不见她都心里就难受了。所以你看差别多大，对不对？本来是好像很讨厌这样的她，那后来却看得出她的基督徒的优点了。他的短处也许是拽子，看来是拽子啊，但是他的优点是会关心人，对不对？所以当会众里面，我们大家都欣赏彼此的优点的时候，这使得我们会有更强烈的弟兄温情了。是的，这样做的话，我们会见到整个会众有和平，而更加团结。那么这里有一个简短的经验，我在槟城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的一个老板娘，他的老板娘呢，时常有在来到这个办公室呢，有拿这个杂志去看了。那么这个老板娘是属于教会的人，就告诉这个弟兄，他的教会闹分裂，到分裂的那一天来到的时候，这个教友的丈夫告诉他，两边都要参加了，因为你参加这边你得罪这边，你参加这边又得罪那一边，对不对？他说两边都要去，他说我几十年来都是礼拜天早上参加教会的，你叫我不要去教堂，我去哪里啊？这样他就打电话给这个弟兄，我可以来你们的聚会所吗？那弟兄说可以了，所以那天就来了。那天他一来，他所听到的就是有关于他的其中所问的一个问题了，所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会众的长老怎么样受到委派的。所以我听了这个弟兄这个经验呢，所以改天我来到大会的时候，我就问这个弟兄，这个妇女有来大会吗？他说有，他来了。所以我就跟他谈几句，我就问他，你对这个大会的印象是怎么样的？他说我刚刚打电话给我的女儿，说大会这里有圣灵的运作。所以他怎么会说圣灵的运作呢？就是因为他看到大会的气氛，对不对？大会弟兄姐妹的欢聚一堂，他们的喜乐，他们的团结，这时候看得出了。虽然这个人开始说我可以研究圣经，但是我不要传道。那现在他已经受了浸啊，有时还做辅助先驱，还主持好几个圣经研究。虽然他的年纪差不多都要到七十岁了啊，而他的女儿也是成了耶和华的一个子民。是的，所以当我们会众有这种弥漫这种精神的时候，连外人也怎么样看得出来。所以当有新人来到王国聚会所的时候，就让我们一样的欢迎他们啊，陪他们坐一下子，谈几句话，都是很重要的啊。不要使到新人来就好像他傻傻这样坐到那，没有人跟他讲话，这样他下次要来都要问了，要自己问自己未来做什么啊。所以我们要欢迎这些新人啊，所以让我们培养和显出敬虔的特质，显出弟兄之情，说实话，寻求和睦，说话带着恩慈。然后要彼此以温情相待了，当我们这样做就能够促进会众的团结。是的，万物都终结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下决心的互相帮助了，留在上帝的主这里，一起度过这个末日，进入新世界了。所以就来到这个探访的终结了啊，所以有之前这机会很快，第一次机会说 hello， 就接下来一次机会就说拜拜了啊。在还没有说再见之前呢，我在星期二忘了说的，就是我探访的一些会众呢，将他们的爱带给你们，所以这个是包括白岩包路，槟城白岩包路的会众，中文会众，还有松爱西部的大米尔会众啊，还有这个德鲁英旦的大米尔会众啊，还有哪里了？所以呢，这些会众都将他们的爱呀、带领给你们所有人了，所以我会把你们的爱也会带到下一个的会众啊，所以去他们，所以你们高兴吗？好，谢谢。好，在跟长老讨论的时候，我们谈到的一个可以下的一个目标就是鼓励所有会众的成员不断的参加聚会了，也鼓励那些圣经研究们参加聚会。在聚会的人数，我们无疑可以不断的邀请别人从这个上帝的安排得益了。所以在此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研究的话，你可以用到这个《谁正在遵行上帝的旨意》这本册子呢，跟讨论关于上帝主治的安排。所以可以用那个册子，一星期讨论一两段这样啊，所以帮助我们更体会上帝的主治。你也可以用到主治的这个谈及关于上帝主治的这些录影片了、对不对？所以可以给他们可以研究看看，所以让他们知道上帝主治是怎么样的。你还可以做的就是不要只是邀请他们来聚会， 如果你有一个演讲跟他讲主题是什么，或者这个星期天要讨论的杂志的资料讲些什么，那么就算他来不来，你下个星期再探访他的时候，你可以将所学的一些要点跟他分享了，只要一两点就好了，让他看得出你真正从机会得益，对你来说是一项温习了，那对那个住户来说，圣经研究来说，这也是一项可以鼓励他参加机会的一个应有，因为他看得出你学了很多好的知识。好，所以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就此结束今天的这个星期的探访。我们谢谢弟兄姐妹们接待我们，招待我们，我们很高兴跟你们一起传道，一起用餐，而也听你们的一些良好的经验了。在高兴会中有很多忠心忠贞的这些这些弟兄姐妹们，好多年都是一样的不断的热心服务啊，而我们也高兴见到会中有好一些年轻的这些传道员，我们鼓励你们继续不断的进步了啊。对耶和华来说，我们都是珍贵的人，对吗？珍贵的是上帝所悦纳的，所以我们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也要帮助会中的弟兄姐妹们，每一个都感受到耶和华关注我们，特别是会中那才没有受浸的传道员们，耶和华都很关注他们，所以我们也希望帮助他们一把，跟他们在传道的时候改善也许传道的技巧，从侍奉上帝找到乐趣了上帝要我们所做的不是把传道当作一个工作这样很多人从工作找不到乐趣了，对不对？我们希望我们是从传道工作找到喜乐，因为我们看得出帮助到人，能够安慰到人，能够使到人明白有更好的未来，耶和华关心他们是一件赏心乐事来的。